受累一个。 街上漫无目的

气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延长空气等画面换期，谁头讲的把险些断气，难以成肉体，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自恋比你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全凭思想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可衬你，便替出色，为何心吻是这么用力，能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推迟，完全定格，散去对白，谁愿拍多半集，不要被你掌握，如有不测，才去自立，这套戏我不想再拍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面换剧，谁头讲对白显色断气，难言成肉女，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恋比例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全凭思想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近你绑起手脚便体验出色，为何心吻是这么艳丽，能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推迟，

道改变并不容易，我知道开始需要勇气，我知道别人眼光挑剔，但也许有意外给我鼓励。不用在意，掌声已经停息，不在意，嘲笑不断持续，我只要想我自己，只需要能想我自己。 I don't wanna cry for you.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

回忆找无人来听，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后的咖啡店，

每一个晚上，我 幸福里，愿你携手同行。